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最近在投资市场上备受青睐的一类这个健康投资项目，和母婴有关系。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投资项目呢？我们一起通过今天的预告来了解一下。 帮您挂号，带您看病，给您跑腿的陪诊服务，是不是互联网加的高端黄牛？创业项目应该如何找准定位，优势聚焦？一片红海的母婴市场如何才能打造新平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嘉宾与您一同探讨。 那我们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首先为大伙儿介绍的是小麦孕宝的创始人魏鹏，魏总，欢迎您，魏总。 大家好，我是小麦孕宝的魏鹏。 欢迎魏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另外一位嘉宾呢是道口头合伙人陈斌，陈总，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道口头陈斌。 也欢迎陈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听这个道口头，可能大家伙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是不是先跟大伙解释一下，是和北京著名的这个五道口有关系吗？ 我们道口头是源于五道口金融学院，是由清华校友 MBA 群体创建的这么一个投融资机构。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大家伙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色小麦，欢迎小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三位嘉宾会和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母婴市场这样的一个健康创业项目。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为大伙准备了非常这个精美的礼品作为互动题目的奖品。今天的互动题目我们先有请魏鹏魏总被大伙出出来吧。 这个题目呢就是母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档。一般来讲呢建档之前是需要先办理母子健康档案手册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手册是提前，就是说第多少天怀孕之后第多少天可以办理。 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我们 A 选项42天之后， B 选项43天之后， C 选项44天之后。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我们今天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价值4995元的孕产全程无忧大礼包。那也包含了三项服务，第一项服务呢是私人定制的建档孕产计划表一份，第二个礼物呢是5次的 VIP 专属1对1产检陪诊服务，第三呢就是价值2000块钱的月嫂现金抵用券。也就是说这个大礼包当中包含了三项我们的奖品，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今天价值4995元的大礼包。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对这个奖品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忘了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 送过来。如果您不知道答案的话也没关系，只要用心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答案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伙儿来揭晓的。那下面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先对今天做客直播间的魏鹏和陈斌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陈斌，道口头合伙人，清华大学 MBA， 美国里士满大学罗宾斯商学院访问学者，山东大学生物科学专业学士，十多年医疗器械国际贸易从业经验，具备扎实的企业经营和市场营销管理经验，对于企业战略规划、商业模式设计、市场营销策划、项目管理和团队建设等方面具有深刻的研究和理解。魏鹏，小麦运宝创始人和 CEO， 清华大学 MBA， 北邮通信学硕士，入选北京市2010年科技新兴人才计划，具有12年互联网从业经历，创立小麦运宝，利用互联网技术将运产育等领域的分散数据进行整合和优化，提供运产新服务。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之前啊看过一个段子，说是人的孤独分为十个等级，是一一列举的，比如说一个人吃火锅啊、一个人看电影啊， 唱 KTV。 对，孤独等级最高最惨烈的就是说一个人独自去医院看病也就算了，还得做手术。现在也有很多的产品是推出了陪您看病、陪您就诊，甚至陪您做手术这样的服务。我知道魏总之前的这个投资创业项目呢，就是陪诊服务，也就是我们说的解决孤独等级最高的这个陪您去看病和做手术。那到底会给大伙提供什么样的就诊服务？您是不是先跟大伙来介绍一下之前的创业项目到底是什么？ 好的，的确是啊，就是一个人去看病的时候，这个的确感觉是很虐心啊。 嗯， 因为我也有自己这种经历，所以我们之前做的是这个小麦陪诊的。这个服务呢，简单来讲就是包含诊前的咨询、诊中的陪同，还有诊后的关怀。 嗯， 诊前咨询其实就是主要是我们要给用户做好这个行程规划和时间规划，因为现在大家这个生活节奏都很紧张啊，就是基本上都是请假来去看。或者说是父母有病的话，儿女也要请假，所以他对这个时间的要求很高，希望尽量的减少这个时间，所以这个诊前的这个时间规划就变得很重要。 嗯， 那就还有一个就是第二阶段了，就诊中的陪同。 嗯， 就是带用户在医院里头看病，因为现在北京的医院就越建越大。 嗯， 啊，都有好几个楼，然后不同科室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检查也有很多的前置要求。 嗯， 那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陪诊专员啊，就可以帮助他把整个的这个检查流程规划好， 嗯， 可以减少他在医院的这种候诊的等候时间。 嗯， 啊，也可以帮他提前去排队缴费。 哦， 啊，帮他提前做好预约。 嗯， 然后帮他去合理的安排这个检查的顺序。 嗯， 所以这样主要的呢是能够减少用户在医院的这个等待时间，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能够缓解这个病人还有这个家属的这个焦虑心情。因为大家在那个里头啊，尤其，一方面是担心病，另外一方面对这个流程不熟，他有很大的焦虑情绪，所以我们的这个陪诊专员呢，在这身边，他就感觉有一个人熟悉这个地方， 嗯， 那他这个焦虑情绪呢也能缓解很多， 嗯， 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这个诊后关怀，因为，在北京稍微你多看一点病，基本上就得要去个2次啊3次，因为第一次去看做检查，第二次复诊，对，要复诊。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要安排好他的复诊时间，那复诊的时候呢需要把他的报告全部取到，那我们的陪诊专员呢就能够帮他把这个报告先准备好，帮他把这个复诊的时间安排好，那这样的话用户就可以按照这个时间计划来去安排他自己的时间。那对于外地用户呢，我们其实就可以把这个报告给他寄送回去，是吧，或者是外地用户呢根据他的这个时间要求再给他安排好这个时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诊后关怀这一块。 嗯， 整个过程呢就是这三个大方面吧。 嗯，这是之前这个魏总的一个创业项目哈。那也想问问这个创业项目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吗？还是说这个项目已经终结了？ 终结应该是升级了。 嗯 啊，我们所以把这个陪诊服务呢发现这个最多的啊，其实这里头用的最多的就是孕妇。 嗯 啊，因为这个产检周期很长，然后呢爸爸也进不去，他那个孕妇挺着大肚子也不方便， 嗯， 所以他其实很需要有一个人能够去他那个说白了就搭把手， 嗯， 那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陪诊服务进行升级了，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小麦孕宝 啊、哦。也就是说，从之前的小麦陪诊经过转型升级之后，变成了现在的小麦孕宝。 对对、嗯， 它是之前的一个说雏形哈。其实刚才听了魏总的介绍，小麦有没有一个感觉？其实和我们这个现在非常熟悉的中介买房子有点类似。自己去买房子交易是没问题的、嗯、所有的流程我们自己都能办，但是我们不熟悉，所以我们找了房屋中介，我们出一定的中介费，他帮我们比如说去 房管局排号啊， 对对对， 办手续啊，准备材料啊，他都帮我们办好，我们只需要去做最后的签字和确认就可以。 对对， 其实是有点类似的这种项目。 对对对，其实就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更省心， 对， 然后有好多我们不熟悉的地方呢，可以有他们更熟悉的这些人来帮我们办。 对，是的。 就是花钱省时间， 对对对， 基本上有点类似这个感觉。 现在的消费升级不都是这样吗？我们花钱来买这个时间，花钱来买这个方便。 嗯， 对。 尤其是我觉得像刚才这个魏总提到的，像很多的这种年轻人，尤其是可能这个还在外地的，如果家里是空巢老人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对于这些项目的需求量就会更高，依赖程度可能就会更高。但是魏总通过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陪诊服务这么多年的发展，会发现聚焦的人群最多的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这种老年人，而是孕产妇哈。 对。 那为什么这个孕产妇的陪诊量需求这么大？您通过这些年的这个整个创业过程当中，是我们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孕产妇的需求量这么大，而我们又同时抓住了这个痛点呢？ 这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说这个孕妇啊，她要产检，这个产检是定好计划的，基本上大家就是一个标准产检要16次左右。 嗯。 啊，有人可能或多或少。是吧？所以他每次都要去，去了之后，这个孕妇呢就会，就是这个孕妇啊，她觉得很痛苦。第一个来讲，虽然她已经医生给她安排好时间了，是吧？但是她还需要在那等，而且这个其他家属都进不去啊，尤其是老公进不去，而且产科里头呢人也很多，都没地方坐。 嗯， 所以这个妈妈呢就基本上都是在那站着等，一站就站一上午。 嗯， 很多人最后站的都站不住，就靠着墙。所以他特别需要有一个人去搭把手，帮他把这个队排好，把这个时间安排好，他到那儿去就行了，这个能省很多心。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源于爸爸这边的需求。其实这个爸爸也很关心这个妈妈，他自己进不去他就特别焦虑，老想进去问问，或者老想知道。这个时候有一个陪诊员在妈妈的身边，他爸爸呢就会感觉这个心里踏实很多，是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源于这个，就是说，就是缓解家里人的这个时间嘛。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产检太多了，要十几次，就是家人不一定每一次都能陪同，所以他这个时候特别就需要有一个人能够去陪同，就是陪同这个妈妈去，帮助把相关的手续办好。所以这个整个家里人他其实也有这个需求，所以其实我们讲呢，就是说用我们这个服务呢，就是爸爸多一份安心，妈妈多一份贴心，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来做的这个。 对，其实因为我看了一下今天的嘉宾里边，我觉得我是最有发言权的， 因为是当过妈妈的。 对，我就在当妈妈，因为我当过这个孕妇，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了解的。那像我们在，我是在长安医院嘛，人属于还算条件比较好的公立医院了，但是呢人特别的多，而且这个妇科产科它有一个特殊性，在于你这个陪诊的男士是不能进去的。然后你进去之后呢，就大家都是挺着大肚子的孕妇，你可能在社会上你是比较受到关照的，但到了这样一个群体， 老弱病残孕可以有让座的。 对，但 去了之后发现大家都是孕妇了，谁也别给谁让了。 对呀、谁照顾谁呀？你都得全得靠自己，这是一点。然后另一点呢，很多时候这个孕检它是很频繁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一周每周都要去啊，或者是半个月就要去一次啊，而且经常会出现，比如说我今天去了之后说想着我今天要抽血，然后早上不吃饭了，结果我一早去了排队，可能排到10点之后才是我，那会儿已经饿得不行了，结果抽血的时候发现要抽我10管血，整个人就感觉要晕在那里的那种感觉，就特别需要，就是一个是专业的，一个是有经验的，而且是女士能够在这里陪同的话，而且最好不要是自己的家里人，省得各种各样的这种亲情关系的 情感因素夹杂其中。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人陪伴，有专业的人来陪伴还是很重要的。 小麦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跟我们谈了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孕妇或者是产妇朋友特别需要这样的陪诊服务哈。其实我觉得相对于很多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老年人，他虽然疾病可能相对年轻人更多发一些常见一些，但毕竟他也是偶发的事件，但是对于产妇整个产检的过程当中，生产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需求每一个人都是固定的，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次数都需要做，它不是偶发的事件了。所以说它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这两年其实我们的互联网这种消费升级的服务也出现了很多类似于这种陪诊啊、导医啊，甚至帮忙挂号这样的一个服务项目。也想问一问陈总，作为一个投资人，根据您的观察，其实是不是互联网现在提供这样陪诊导诊服务的并不在少数？ 是的。确实在最近的几年，关于这个 O2O 在各行各业都是依托这个移动互联网都在发生一些变革，特别是这个 老百姓比较这个迫切的一些领域啊，我们看病难一直是个大难题。导医或者是陪诊挂号这种项目，按照我们的理解，它基本上是基于几个社会现象。第一呢，就我们说的这个看病难，无论是老人啊还是孕妇啊，即使这个成年人都会面临这种问题，挂号难，特别是在一线城市。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医院里有一个群体，基本上医院有两个群体，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护士啊。其实在世界范围内，整个的护士的短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也是很难改变的。在我们中国，每千人占有的这个护士的比例就更低了啊，跟这个世界上这个平均水平要低非常多。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护士是个特别累特别苦的职业，而且他们收入相对来讲比较低啊，护士的流失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些创业的这些企业就找准了这个点，一方面是病人看病难挂号难啊，而且进到医院里很多流程都不熟悉啊，这是一个病人的一个痛点。作为护士这一端呢，其实他们收入低，如果给他们创造一个这种这个获得一个外部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听起来逻辑上和模式上都是不错的啊。目前的大部分的这些挂号导医的这些项目基本上都是用兼职的护士啊，利用现有的资源，所谓的这种共享经济啊，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的啊。那么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合规的问题，因为护士都有本职工作啊，它有政策风险，这是一回事。所以说尽管我们看起来很美的项目，但实际执行层面可能魏总这边在一线做会有更多的体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升级啊。尽管现在这个行业比较热，但是我们知道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百度应该是业内比较大的公司嘛，百度曾经做过百度医生啊，他在去做了两年以后，这个项目他也叫停了。包括我们熟悉的春雨医生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类似的项目，都是这个资本市场一开始热捧，经过一年两年以后，大家逐渐趋于冷静，这些项目都面临一个很巨大的问题，就是变现的困难啊，盈利的能力，实际执行层面都有很多风险，所以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啊。目前来讲，这些项目呢，存活下来的都在找新的盈利点，都在找突破口，呈现出来的趋势呢，就是大家更细分更专业 所以说就像那个魏总刚才提到的，从全人群的这种陪诊服务现在更专注于就是母婴的这种陪诊。 对， 对，你要找一个细分的领域，深耕细作，提供更好的服务， 更专业化的 更专业化的服务，这样对很多创业公司这是一个挑战。我们不是说要打而全的去做，我们一定要在某一个领域选好我们自己的位置，做出我们的品牌，把我们的服务精细化，所谓的消费升级，我们需要更精致的服务，而不是需要更泛的这种。尽管这个常规的去解决这种问题，但是它的价值是有限的。 所以说其实这个 O2O 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这种项目，我们最初认为应该是广撒网，接触的人群覆盖面越多越好，这样的话赚钱的机会才越多。现在随着逐渐的这种消费升级，会发现其实有的项目不见得覆盖的人群越多越广是越好的，反而你覆盖的越多越做不深越做不精。 对， 所以说还要细而精，找准你的人群，做更加专业化的服务，才能受到市场的认可。 对，是的。 刚才这个陈总说的是不是也是魏总在实践过程当中去印证了刚才陈总的这个理论，一定要精耕细作才能发现自己的这个一片天地啊？ 没错，因为我们做了一年多的陪诊服务啊，其实慢慢的就聚焦到母婴这一块了。其实这里头刚才说的一个就是关于护士问题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呢的护士全部是我们自己的啊，我们现在没有用医院的那种 就不是兼职的。 对， 把这个政策风险先规避掉了。 一个是规避政策风险啊，更对我们来讲更主要的是要保证这个服务质量。因为我们自己建这个护士团队啊，我们的这个陪诊人员都是有护士资格证的。所以这样的话能够保证统一的服务质量。然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说我们其实从一个广撒网慢慢聚焦到这个母婴孕产，其实主要是指孕期的服务这一块。 那刚才其实听完您的这个介绍啊，大家对于这个小麦孕宝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其实这是不是和现在很多人非常痛恨的说这个黄牛或者说号贩子有点类似？我们也可以提供这种提前的这种挂号啊排队这种服务，那如果每一个人都选择了这样的服务，会不会打破医院比如说挂号平台或者说我们预约平台挂号的这种公平性，它和号贩子或者说黄牛有什么区别呢？ 这里头就经常也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啊。首先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的着重点呢是在这个就是说就诊的陪同服务。这里头呢其实主要是解决他这个就诊的等候时间啊，然后这些过程是吧。 那么黄牛呢，它实际上是去通过囤号然后再卖号这种方式牟利的。 嗯， 但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讲呢，就是不管用户去不去，需不需要有挂号的这个需求， 嗯， 啊，我们的价格是一致的，所以在这个号的上头呢，我们是不存在任何的这个价格加价的问题。 嗯， 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户啊，一定是先有用户的订单，然后我们才去帮助他去安排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大家可能都觉得挂号难，实际上现在随着这两年国家政策的那个鼓励啊，还有咱们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每家医院呢都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挂号软件， 对，预约挂号平台了， 预约挂号平台，实际上这个挂号其实已经变得很容易了啊，没有以前的那么复杂。当然如果你非得就是说去某一天某一个时刻这种很绝对的，可能还存在一定难度，但是实际上来讲对于大部分来讲挂号都已经很方便了。而对于我们现在主要做的这个孕妇这一块呢，实际上它是不存在这个挂号的问题的。 嗯， 因为孕妇的产检医院是有一个时间计划表的， 基本上都是说我们这种复诊的模式， 对， 第一次的时候就把第二次的时间约好了， 对，所以这个其实实际上是已经就是挂号已经不存在了。 嗯， 它其实重要的关注点来讲呢，是在它这个就诊中的一个体验感受，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陪诊服务啊，实际上这个我们所能起到的这个挂号作用，只是去帮他去排队，减少用户的等待时间，并不是说去啊，去真的能帮他百分之百一定要抢到一个很难的这个号 啊。 实际上，这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做不到的啊，因为我们也是用到这种就是大家一样的这个方法来去安排这个事儿，而我们关注点是去解决用户就医体验这个方面， 嗯， 而不是说去解决他挂号难的问题。 嗯， 这个、 也就是说，其实小麦孕宝提供的服务，你需不需要我挂号，收的这个费用是一样的。我们更多的是您挂上号之后，比如说到达了医院，甚至说从家出门之后，我们可以找人陪护着你，比如说坐车，或者是比如说找车去接您，把您送到医院。然后呢，很多医院我们都知道现在停车也是一个难题，如果有这样的陪诊服务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医院就诊，会有人去帮我们把这个车停好，甚至在医院排队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知道很多的这种孕检是需要做这种影像学的检查，一般排队的时间会比较久，像小麦说大家都是孕妇，不存在谁让谁的问题了，这个时候需要排很长的队，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找一个比如说人相对来说比较少的科室，有位子的地方，我可以先坐着，然后呢有这样的陪诊人员帮我去排队，快到我的时候打电话，我再从这个座位上上到比如说影像检查科， 对， 这个时候减少我自己排队站着等候的这个时间。 嗯，其实就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也是我们第一个用户，其实我们产品刚上线的时候呢，大家觉得可能都没有用户，我们就放在那，结果突然这个我们的 APP 上就多了一个订单， 嗯， 然后我们就赶紧执行这个订单，后来我们这个陪诊员去了之后啊，发现这个用户就是一个女儿带着她妈妈来看病，然后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你要用我们的这个服务， 嗯， 他其实就说因为我不懂医院这个东西啊，然后我妈妈也头晕，所以他就特别希望有个人能够帮助他去安排医院里头的事情 啊。 后来就当时那天呢就看完病，然后医生就给他安排那个检查做核磁，那我们的陪诊员一直陪着他，因为那个核磁实在太晚了，当时我们说要不然约明天呢，他说不行，他明天请不下来假，所以我们就直接就陪着他一直等到晚上7点多钟，做完了要8点多钟了才做，然后他感觉特别好。后来说呢，第二天过1周之后要复诊，他说复诊你也要来啊，因为我们就需要一个人这个陪。所以后来我们这个服务持续了4次，就是他妈每次复诊，因为复诊其实都是已经医院安排好的，他就直接要我们的这个，让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去陪他。到后来呢，他觉得这个服务特别好啊，整个他全家的人，他每次都说，哎呀，你把我爸、把我妈，还有把我这个大姨，这3个人一起带去。啊，做个检查，看看病，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第一个用户后来成为我们最大的一个用户，他就是想让有一个人去能够陪同他去把医院的这些事情安排好。 嗯，对。 所以说，其实解决的不仅仅是有人陪我去看病的这个问题，而是在看病的过程当中给我专业化的意见和建议的问题了。 对对，而且我也刚才发现，就是他说到一个，其实咱们在前期还起到一个给医院分诊的这个作用，因为很多的这个病人他只能感觉我自己 OK 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该去挂哪个科室。 对对，比如说头疼，那可能是梅尼尔综合症，那我到底应该去内科、外科还是什么神经科之类的？ 对， 如果我选择这里，是不是可以给我这样专业的建议呢？ 应该能说。跟对症吧，因为你看我们也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去协和看变态反应科啊，指名道姓的要去啊，就是指定这个科室，那好我们就去吧，就陪着他去看，等我们到了之后 是个老人，我们的那个陪诊员就跟老人聊说，阿姨啊，你怎么感觉怎么不舒服，然后他就说我脑袋响啊，脑袋里头老有嗡嗡声。但我同事就说这不对啊，你看了这个变态反应科是看皮肤 过敏啊什么的， 皮肤科的呀，看过敏的呀， 你脑袋想看这儿不对啊。他说不是的，我在那个电视上看那个养生堂，看这个科室好，所以我就来了。所以这老人就是看电视，然后老人特别焦虑，他说我已经看了三四家医院了，三四家医院都说这个不知道这个什么脑袋响这是什么病。后来我们工作人员建议说你这个呢应该是属于颅鸣，在医学上叫颅鸣，就是实际上应该是属于神经内科方面的啊。国就是北京比较好的神经内科是其实是天坛医院和宣武医院。 宣武，对。 后来我们就建议他去那个天坛医院再去看一下。老人呢就听我们建议去了，去了之后看到那个医生呢，哎，那个医生就说，哎，你这个就是颅鸣啊，不严重啊，主要是由于焦虑引起来的。其实老人一听医生这么说，一下子那个心就 放心了。 对对， 因为他之前已经去了三四家大医院，包括去了协和，他都没有，医生都说没听过这个病，所以搞得他当时很紧张。实际上来讲就是说，你像我们其实诊前咨询这一块就可以帮助他去尽量少走弯路啊，能够找到更合适的医院，找到更合适的科室。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三位嘉宾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最近在投资市场非常火热的这种母婴类的健康产品的投资。今天呢我们和大伙儿聚焦的是对于很多母婴的陪诊服务项目到底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天地当中，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我们说创业的浪潮当中去创造自己的奇迹哈。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三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为大伙准备了互动的奖品，今天我们的奖品也是非常丰厚，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价值4995元的孕产全程无忧大礼包两份，里面呢包括了私人定制的建档孕产计划表一份，五次 VIP 专属的一对一产检陪诊服务和价值2000块钱的月嫂现金抵用券。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今天的互动题目也非常的简单，建档前需要办理母子健康档案手册，那么这样的一个手册在怀孕之后第多少天就可以办理了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42天以后， B 43天以后， C 44天以后。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大礼包，我们会在下周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公布获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获奖的话，也不要忘了继续关注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的微信公众账号。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不要去理会是是非非，天亮走到天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无非，别去理会自我行为。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胜。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小麦运宝的创始人魏鹏魏总、道口头合伙人陈斌陈总，以及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自小麦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这种聚焦于母婴的陪诊服务现在到底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创新阶段，到底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如果我们要选择这样的服务的话，我们需要注意什么？还有，如果作为投资人对这样的项目感兴趣的话，您需要关注哪些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除了能够和嘉宾进行互动之外呢，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问答。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价值4995元的孕产全程无忧大礼包，其中呢包含了私人定制的建档孕产计划表一份，5次 VIP 专属的一对一产检陪诊服务和价值2000块钱的月嫂现金抵用券。今天的互动题目也非常的简单，建档之前需要办理母子健康档案手册，那么这个母子健康档案手册需要在怀孕的第多少天就可以办理了呢？三个选项， A 选项是42天之后， B 选项43天之后， C 选项44天之后。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和三位嘉宾一起大致先了解了一下小麦运宝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它的服务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魏总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要提供更加专业的这种服务。那也想问一问您，既然作为一个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找准自己的专业方向了，就是在母婴陪诊这一方面，如果真的有孕产妇的朋友选择我们这个小麦运宝的这种陪诊服务的话，我们到底能够提供多么专业的服务项目？您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 因为其实在这个我们的整个过程中呢，大家存在三个难点啊。第一个难点呢就是建档难，这个其实是表现来讲呢，就是大家其实觉得挂号难，实际上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啊，是大家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 小窍门来了，大家听好， 你逼到最后一天了，你不挂这个号不行了，你当然觉得这是很难的。实际上来讲，就是说建档来讲啊，它还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只要把这个时间周期规划好啊，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我们专门针对它这个问题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建档计算器。就是用户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公众号上啊，他把他自己的末次时间输入， 我们就会把他整个的这个计划给他输出，就是他什么时候去办手册，什么时候去做预约，什么时候去做那个，什么时候去做这种怀孕，就是抽血做怀孕证明，什么时候去第一次做预约建档，什么时候去做正式建档。其实实际上是能够给他一个时间段的建议，保证他在这个时间段呢是基本上是能够符合医院的这个建档周期要求的。所以这样的话他的建档成功率会高很多。你看，因为为什么呢，有些人去办母子健康档案手册啊，虽然就是说他去办了，结果他发现他材料没带齐，他又再去，然后呢这一折腾时间周期就错过去了。而有的医院建档呢他是需要这种 B 超单的啊，要看到胎心胎芽，胎心胎芽呢是要六周以后才能看到，所以他要等到六周之后呢做出胎心胎芽了，然后他再回来呢去医院那边预约呢，发现这个周期就完了。实际上来讲，他可以先去把医院预约好，算好这个日期先预约好，然后再去做 B 超单， B 超单出来之后可以再去医院，甚至他可以把这个做 B 超的时间和去医院的时间约在同一天，这样的话他就减少他去医院的这个次数了，那实际上对用户来讲就减少他的整个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了。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情况啊，就是说能做一个每个人定制化的这种的孕产计划表。所以 也就是时间规划可以先帮您做好。 对。 大概比如说在怀孕之后多少天，这个是比如说我计划怀孕的时候就要做这样的一个计划表，还是说我已经比如说查出来了，已经确诊我现在是一个怀孕的这个状态了，然后我再做这个计划表。 都可以啊，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因为就是说有些人是比较有计划了，他很早就做，有些人其实是临到跟前我才发现怀孕了，是吧，那你随时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公众号上来去做这个计划表。而且呢我们这个计划表，因为我们能够掌握医院，就是我们利用我们的互联网技术啊，能够掌握医院的这些各个的这个建档，就是说能不能建档，建档周期，所以会根据你，就是说根据用户的这个末次时间还有他当前的日期，建议他可以去哪些医院，就是哪些医院还能来得及建档，哪些医院已经不行了。不行了他就不用想了嘛，他还是在这个可以选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避免他这种像那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找。 也就是说可以提供一个建档的这种剩余量，比如说我们有十家医院，五家医院已经建档，已经建满了，在您想要建档的这个时间段内是没有空余的，这五家医院我就告诉您，您不用再想了，即便离你家再近再方便，这没有办法给您挂上这个号了，所以说您不用选择这五家，另外五家您可以选择比如说相对来说离您更近或者说您更方便的这个医院了。 对，是的。所以就是说让用户能够实时的掌握这个医院的这个进度。那这个东西来讲呢，它就是节省了它整个这个选择时间，因为有些人他是必须要去到现场或者去到医院他才知道这个信息，实际上对他来讲是一种去了之后不能见，实际上对他来讲就是一种浪费。 这个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既然说到了这个和我们的互动题目也是相关，我们也来说一说吧。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建档的话，我们要提供这个母子健康的这个手册，手册大概提前多久，如果在我们这个计算器当中要算的话，建议大家比如说提前多久。 这个手册呢应该是第43天以后再去办理，所以我们的用户很多犯错误都说是42天。因为北京市这个就是卫计委要求是第42天，满42天。所以满42天的概念就是要把42天过完。 第43天的时候。 所以实际上是从第43天的时候才可以。这里头有几个，一个是这个要从第43天开始，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人说那我去那个找个关系让他给我办，实际上是不行的，因为这个办手册现在是电脑办，要把他的数据录入进去，所以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大家有操作空间的。所以我们建议用户呢都是按照你真实的时间来去办手册。现在北京市的这个医院也很多啊，选择空间也很大，基本上大家应该都是有希望来去建档了，所以不要太着急。还有一个就是说一定要看好医院的这个建档周期啊，因为有些人着急之后，我故意把我的时间往前说几天，是吧？那实际上你 富裕一点， 恰好是被医院那个，就是你往前说几天，恰好医院就不容许你建档了。 对， 因为医院实际上它是按照周期呢，有的医院是按照半个月，有的医院是按照一周啊，有的医院是按照这个天数来算的。实际上基本上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医院肯定是保证你这个预产期的人是有机会的，你偏偏要把自己提前，你去抢别人呢？反而这个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一直都建议我们的用户，你就按照你真实的时间去就可以，肯定都是有机会的。所以就是说大家在这个办手册上呢不用着急。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说还有就是说要选择好这个时间。就是说这个里头就涉及到这个 每家社区卫生中心办手册的这个周期不一样啊，有的要求是上午去办，有的要求下午去办 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跟那个社区先提前沟通好， 嗯， 不要你跑到跟前了之后发现这个办不了啊，这样就耽误时间。 那如果我选择了像您公司提供的小麦运保这样的服务，它能帮我提前确认好，比如说我家门口的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办证的这种上午时段、下午时段吗？还是说这个需要我自己去确认？ 你直接在我们的那个 APP 上一查就可以了，这些信息我们已经整合好了、 哦、 所以其实对我们的用户来讲啊，他如果粗略一点就输入自己的末次时间整个时间表就好了、 嗯、 他如果精确一点输入自己的末次时间和他归属于哪个社区， 嗯， 那他其实这些社区啊、什么时间办，然后需要什么材料、 嗯、 这个其实都已经可以看得到、嗯、因为每家社区不一样，有的要求这个就是要求你带户口本，有的要求是带身份证，有的要求是你拿验血单，有的要求是拿 B 超单、 嗯、对， 实际上每家社区卫生中心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嗯， 所以这个其实你可以在查好了之后把材料带去， 嗯， 就可以了。 好，那既然提到了这种具体的服务项目，其实我也想帮很多的潜在用户问一下，如果我真的比如说我的时间比较充裕，而且我不太需要陪诊的这种服务，但是前期向您提供的比如说哪个医院有空余的这个建档的号、 嗯、 然后呢我需要带哪些材料，像这样的信息类的查询我是需要的，我可以单独购买比如说前期的这种信息查询吗？还是说这种信息查询是免费提供的，我们更多是专注于后期陪诊这部分的这种利润？ 嗯，就是信息的这一块我们现在是免费提供给用户的，用户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嗯、 他把自己的时间一输入，整个这个计划表就可以给他啊、 哦 嗯、整个是免费的，包括他查询医院的这种就是建档进度可不可以去建档，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哦 嗯、他其实因为就我们就是做陪诊服务嘛，所以就是说他需要我们陪诊服务的时候他才需要付费， 才需要付费、嗯、也就是前期这些信息的查询是免费的。 对， 这个忽然帮大家想出了一个省钱的方法，前期的服务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吧，这些如果您真的需要的话可以先免费查询一下，在后期我们真的需要比如说陪诊服务，我们再选择后期这种付费的项目。像这种陪诊我们需要比如说一次选择我这十几次都需要你们的陪诊，还是说我可以个别选择，比如说偶尔一次我真的家里人没有时间，或者说我特别需要有人陪我的话，我可以单独购买一次两次这种服务吗？还是说必须全程购买？ 可以的，就是说我们分为单次的也分为套餐的。你像我们套餐有五次十次，还有就是说整个覆盖孕产 全程的、 就是、全程的是吧，这个套餐有多有少。也可以呢，就是说他偶尔只是需要一次是吧，那你就可以买单次的、 哦、 这都是可以的。 好，那这个整个的收费大概标准是多少？ 我们单次的服务呢是599，但是如果要是买套餐的话这个价格就会便宜很多了，这个套餐的话最低的话应该是能到299就一次。 哦，299一次，那基本上我们所有的下来大概是5-6千块钱。 我们最低的套餐应该是1000多一点、 哦、 最贵的那个套餐是5000多块钱、 哦、 但5000多块钱除了陪诊啊里头还有很多别的服务，比如说包含思维彩超呀，然后包含一些那个孕妇照啊，所以它那个套餐就是比较丰富了。 嗯，好，我也想问一问，比如说像小麦这样的过来人和这个陈总作为一个有可能比如说我们说这种潜在用户哈，如果两位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来选择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市面上除了我们说这种公立医院有这样陪诊这种服务可能需求比较旺盛，他需要有大量的人去帮他排队，我们还有一个选择是可以去很多的这种私立医院，他的就医环境很好，我不需要比如说有人帮我去排队，有人帮我去比如说提前的去预约，这些他们的资源很丰富，然后呢提供的服务也很好，不需要这样的陪诊服务了。那如果让两位选的话，这两种服务的话我们会更倾向于哪一种呢？会不会存在比如说私立医院如果价格做得更低的话，其实我们完全不需要这样的陪诊服务了。 对，其实像你刚才说到的呢，我也考虑了一下，一个呢还是要比这个产品的性价比。 嗯。 比如说那私立医院可能现在也有一些保险公司在有这类似的这种套餐嘛， 对， 整个的你的孕产套餐，但是据我了解大概一个都是要那个10万左右的，这样的套餐是比较多的。 嗯。 这个10万左右的套餐和这个几千元的套餐中间其实是 有很大的这种价格的落差，所以很多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是要考虑到自己的 性价比， 对对， 还是高一些， 对经济实力这一块。然后另一块呢，其实就我们了解，就很多的孕妇她其实是挑地方的。我们当然都建议说啊，大家其实在那个医院门口啊，你或者去二级医院啊，就都可以。当然过来人我们是这么说的，但如果你真跟一个孕妇这么说，人家说谁不就生这一次两次孩子，凭什么就让我那个？ 你们为什么都去三甲医院，就让我在家门口啊？ 对，而且好多人呢，可能专门要去那个，比如海淀妇幼啊，比如北京妇幼啊，或者专门去协和啊，他其实真的是很想去这个人越多、这个口碑越好的这种公立医院，越多的人想去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陪诊的服务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市场空间的。 嗯， 对，毕竟这个私立的医院它的受众和它的定位还不是像普通大众一样这样作为目标客户的。 嗯 啊，一方面是它的价格，另一方面是它的服务能力啊。如果这个在特定的时间段有大量的需求的话，我们的私立医院的服务能力也会受到考验啊，很可能这个它承接不了这么多需求。 嗯，好，这个是不是也是魏总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会考虑到的一个点，和私立医院之间的这种差异化的竞争？ 对，实际上就是说刚才说到这个选择医院的问题啊，实际上用户一般来讲呢是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首要因素呢就是医疗水平。现在北京市的这个整个咱们的至少在产科的这个水平上是非常高的，因为有一个那个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数字啊，就是全中国的孕妇死亡率是那个1/2，但是北京市的呢这个孕妇死亡率是低于1/1的。 嗯， 然后发达国家的这个孕妇死亡率呢是高于1/1的。 嗯， 所以也就是说 比世界 北京市的这个 对 比发达国家的这个医疗水平还要高，主要是由于我们有大量的这个人，然后有我们很多的医院，所以这个医疗水平很高，所以用户呢来讲呢就是选择这个医疗水平是他们首要考虑的。 嗯， 另外一方面呢现在是二胎的居多。 嗯， 是吧，2017年51%的人是二胎，所以二胎的人一般来讲呢都是年龄偏大的，所以呢他更考虑的是这个医疗水平的问题。在这个医疗水平这个因素之后呢，其实考虑的是这个离家近的问题啊，便于方便去产检嘛，便于家人去陪同嘛，所以一般来讲大家是考虑一个位置因素。然后第三个因素呢才考虑的是这个价格因素啊，就是说公立医院可能会便宜一些啊，私立医院可能会贵一些，公立医院可以走医保，私立医院走不了医保，才会考虑这个价格因素。所以综合这三方面的因素来讲啊，大家首选的还是去公立医院。 嗯 啊，其实所以应该来讲主流还是去公立医院的居多啊，一部分来讲呢会去这种私立医院。那我们所以基于这个用户的这个考量啊，所以我们的服务还是去解决用户在公立医院的痛点，所以我们的目标说白了就是争取能够让用户在公立医院享受到在私立医院的这种就医体验。 嗯， 那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小麦孕宝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嗯，完全和私立医院其实是差异化的竞争，不存在比如说相互抢生意的情况了。我也想问一问这个作为一个投资人的角度，像刚才我们魏总提到的小麦孕宝这样的一个投资项目，它的人群首先是非常明确的，和我们说这种私立医院是有差异化的。那作为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比如说我们考察一个投资项目值不值得投资，您说了政策风险是第一位要考虑的，其次就是它的盈利能力。像这个我们说生孩子，毕竟它是一个一辈子可能一次最多两次这样的一个事件，它会不会人群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盈利的机会相对来说是偏少的呢？ 这个要看你去怎么分析，因为所谓我们常规的讲的这个母婴市场，或者我们做的项目是针对母婴类的这个群体作为我们的目标客户。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大致分为三个人群，我们叫孕婴童。 孕婴童， 对，如果你精确一点的，它其实是覆盖三个阶段或者三类人群啊，从这个早期的怀孕甚至备孕的阶段，它其实就已经可以作为你的目标客户了。 嗯， 这是一个人群啊，整个在怀孕期间啊，这是一个周期，这个期间所有的消费都可能孕育一个市场。 嗯， 对吧，到后期这个幼儿早教相关的啊，甚至一些消费类的产品啊，直到这个幼童或者是稍微长大一点的童，其实都是这个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目标客户人群啊。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是个非常大的市场啊。所以从我们投资的角度来分析项目的话，我们当然您说了 它这个政策风险是首先要考虑的啊。除了这一点，判断一个项目有没有这个成长性，我们还是要看它的规模啊和它的这个成长速度啊。我们知道现在消费升级，包括这个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发展啊，在中国是非常快的啊，大家的消费意识啊和这个消费行为改变也都非常快，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横跨三个领域或者是三个阶段运营同这个市场里边，一定会蕴含着大量的这个机会， 嗯 啊，所以这个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小麦运保这样的项目，其实它有很大的潜力吧，至少是这样的啊。从这个无论是从哪一个点切入到这个行业内啊，从这个业内的这个投资数据我们来看哈，尽管竞争非常激烈啊，也有很多头部的企业，目前也出现了很多百亿级估值的这样的公司，但是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天使轮融资哈。我们从融资的这个情况来分析，基本上都是天使轮和这个大一点的公司，也就到 D 轮啊，融资的规模基本上是分布在几十万美金到几千万啊，一两千万美金这样的一个阶段。从这个事实上我们可以判断，整个行业其实还是一个早期， 还在发展阶段， 对，至少我们没有看到很多的上市公司出现，这个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判断，它还会要经历一个摸索和这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商业价值值得挖掘的，除了这个那个看行业的规模和它的增速以外，我们还要分析这个创业的团队啊，这是一个很核心的要素。另外，它这个项目的盈利点是在哪里？这涉及到它的商业模式啊，以及它整个这个项目的规划和后来的一些迭代，包括它产品啊、服务啊一些相关的细节，这都作为我们判断项目好坏的一个标准啊。 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投资人，陈总给了大伙儿一些，比如说选择项目的一些建议，尤其是选择母婴类的项目，我们需要从哪些角度去考量哈？那既然要从这么多的角度去考量，也想问一问魏总，像小麦运保，它现在的这种发展的情况，或者说发展速度、更迭的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公司的规模达到了什么样的级别？ 因为我们现在做这个呢，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做这个聚焦到母婴行业里头，但这个发展速度啊还是非常快的。因为我们本来以为这个用户接受这个事情会很难，因为大家想着谁不会去啊，是吧？我自己去就行了，或者叫着老公去。但实际上来讲呢，这个发展速度是远超于我们预期的。从我们现在后台的这个数据看呢，我们每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订单增长量，基本上是每月。应该来讲是每三个月翻一倍啊，每月基本上能涨个30%多一点，所以这个订单增长量现在是很快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随着大家这个消费观念的升级啊，还有就是说对于这个育儿观念的这个升级，实际上大家不仅仅以前可能关注的是我要让宝宝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现在不仅仅关注于宝宝，还要关注于这个妈妈，是吧？要让妈妈整个孕期啊感觉愉快啊，要生得好，然后生得愉快。所以对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呢，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增长的阶段。而这一块经过我们以前的这个市场调研啊，发现大家在孕产这个行业其实更多的关注于产这个环节了，而没有关注于孕。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聚焦在这个孕这个地方，就是让孕妇感觉这个生产愉快啊，要让保持用户的这个孕妇的这个心情愉悦。所以这一块其实说白了就是说是一个空白的市场，正好我们来进去填补这个市场，但这个增长量实际上现在是很快的。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小麦运保更多的是关注于我们说怀孕孕期这样的一个周期，而刚才陈总说的这个母婴市场，它的这个人群范围它其实是分了三大类，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在孕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了。 应该来严格的来讲，我们是关注在负一岁到一岁这个阶段，所以呢这里头就包含从建档、产检到生产到这个产后修复，所以我们现在这种我们提供的这种孕产无忧套餐啊，是包含这个全流程的，从它建档开始到产检到生孩子找月嫂，然后再到产后修复，所以我们有一个那个全程无忧大礼包，也就是今天那个节目送出去的这个大礼包，实际上是覆盖这个全程的， 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包括了孕和你说的产和这个婴的 一小部分， 对， 哈，包括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哈。其实我觉得小麦和我作为媒体人可能都会有一个发现，像这样的一个新兴产业，刚才这个魏总也一直在说，像我们关注这个运产，尤其是运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其实是很多人没有关注到的，是一个新的领域。其实就像我们说的这种共享单车一样，这样的一个领域别人都没有发现，你一旦发现做出了第一家，效果好了之后，会有蜂拥而至的人去跟你抢这个生意，到最后会出现比如说有一家或者说两家去占领大部分的这个市场哈。那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不担心比如说有人去复制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吗？其实听您那个描述，我们更多的提供的这个服务，但是复制的难度不是特别的高，也就是说其实技术门槛没有很高。 对，你的护城河在哪里？ 对，实际上就大家好像觉得这项目它很容易复制啊，其实我们这里头有几个优势呢。第一个来讲，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那个建档计算器，实际上我们是具有这个信息优势的，因为你可能抄我一次数据，或者说你拿一次数据，但是医院的这个数据是动态的，经过我们这一年多的积累啊，我们能够掌握这个实时数据。 嗯， 其实这个数据它是很难抄的， 嗯， 啊，模式它很容易抄，但是数据它是很难抄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优势，是吧？第二个优势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种价格优势啊，因为我们保证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因为我们是一种平台模式啊，它保证至少能够比它在其他渠道找到的价格要低，至少是不高于。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有几个服务保障。第一个就是随时退，所以大家可能以前对这个运产尤其月嫂行业的不了解的时候，发现就是说你订了月嫂再退是要交违约金的，但是在我们平台上是不用交违约金。他说是因为你把那个月嫂的档期占用了， 对， 你现在浪费了月嫂的档期，所以你要赔一笔违约金，对吧？但是在我们平台上你不用担心的，就是包括有人发生意外需要退，是吧？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无条件的退啊。我们其实希望用户你已经发生一个意外了，不希望你在这个 经济上再 经济上再受到损失。那这个费用呢，就是由我们来承担了，这是一个可以随时退的，是吧？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他在这个用这个服务之前呢，它是有评价的，它可以避免了用户去找到一个不好的月嫂， 哦， 或者说去用了一个黑心服务， 就是我们点评，点评网站是一样的，先看看评价如何。 因为其实大家不在乎的是说是我付点钱，而是在乎的就是说我这个过程中 享受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啊，闹了很多这个，对，就是品质不好，闹了很多这个糟心的事情，是吧？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可以避免到这个事情，是吧？第三个方面来讲呢，就是在我们这平台上，它如果感觉这个服务不好，它可以随时换啊。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有平台，我们后面有几百家的这个供应商，有上万的这个月嫂，那我们可以保证它随时换啊。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一旦比如说月嫂出现他的这个家庭发生意外，那我们这个就可以保证可以给他那个随时保证有新的人。而且这个其实是对用户来讲也很重要，因为用户他虽然说有个预产期，但实际上他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点点偏差，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和月嫂档期的 冲突。 那我们其实是可以保证去把它这个冲突解决的。 嗯， 所以就说我们这个价格优势不仅仅说是在这个价格比别人低或者不高于，还有这个服务保障。所以就是第三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运产管家，就他这个全程过程中啊，是不是说我们光去给他解决产检陪同或者帮他去找一个月嫂，而是整个这个全程过程中去针对他这个个人提供定制化的私人化的这个服务。所以这个模式实际上他想了解这个模式是可以的，但是他想把这个服务做好还是需要花点时间的， 还是有壁垒的哈。 嗯，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邀请我们的魏鹏魏总选出今天的幸运听众，选出两位，我们会在下一周的健康投资家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公布我们的获奖听众名单。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基因检测话题，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投资家。稍后北京城市广播21点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不要去理会世事，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